去人在玩游戏，我缺口在墙壁背我的 ABC。 我说我要一台大大的飞机，他觉得大一台就叫罗宾机。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了这段话。长大后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我跑得比别人快，飞得比别人高，将来大家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温暖的事不在她心里面，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把手牵着一起梦游。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呢谈的小话题是体弱多病之人也能够长寿。在实际上呢，咱们现实中间呢，就看到很多的长寿的人呢，咱们经常啊，也是有一些疾病呢，不离身的，药不离口的。但是有一些呢，自认为自己身体很好的，不知道生病是什么情况的人呢，哎，往往会突然之间一病不起。认识的人中间有老先生，也不是太岁数太大，也就是刚过70，早上还买菜呢，上午还跟大家打招呼呢，可到下午一下子没了。所以这种现象啊，看似啊很奇怪，其实呢一点都不奇怪。为什么呢？这有原因的。体弱多病的人，这些人也许啊就能够长寿。原因是什么？首先第一，身体的抗病的能力就强了，就说他有病，他慢性病很多，哎，他自己的抗病能力会增加。首先体弱多病者在长期的抗与疾病的过程中间，身体积累了极强的一个抵抗力和耐受力，能对突如其来的疾病啊迅速的做出反应，很少发生意外。而身体强壮的人呢难得生病，所以他本身的抗病能力就差，结果这突发的这个疾病啊难以招架，所以呢导致啊病来如山倒，就一下子啊突然之间的一病不起。第二个呢，身体抗病能力强，一个是体现在这个抗与疾病过程中间累积了极强的抵抗力和耐受力。第二个原因呢，体弱多病的人呢大多有一种啊追求，就是希望追求自己啊健康，这是一个本能。这种本能呢使人呢产生跟疾病呢顽强斗争的一个精神的力量。 长期与疾病打交道的，积累了与疾病斗争的经验，所以在体内形成一种啊保护性的作用，对疾病呢能起到抵抗作用，神经系统的作用，这就是包括，就是你不害怕呀，你自己要跟疾病斗争啊，因为尝过病痛的滋味，善于呢珍惜和保养身体，注意呢预防啊疾病，采取一个科学的生活方式，而往往呢自己啊觉得身体好的，自觉健康，就忽略了这个保健，缺乏了自我保护的意识，所以机体长期遭受有害因素的危害，实际上啊他并没有觉察到，所以自以为身体好的人呢，最后啊极可能就染成一个重病，所以对健康的危害呀、啊、当然就很大了。咱们说一个是身体抗病能力强，对于一些慢性病的人，体弱多病的人，另外呢对于这些体弱多病的人来说呢，他的自我保健意识高，因为首先是渴望健康，呵护身体，与身体强壮者相比的话，体弱多病的人对于健康啊更加渴望，更加珍惜和呵护自己身体，身体一有不舒服的，马上就可以啊就适当的治疗，而有些呢平素健康的人呢，对小病小疼啊不以为然，一旦有病就发展成了这个严重的一些疾病。另外还有啊，这些体弱多病呢，他知道啊要锻炼健身。久病者四肢以恒，参加力所能及的锻炼，走路啊、慢跑啊、太极呀、啊，对自身体弱多病的现实的话呀，它选择一些简便易行的能够防病健身的运动，四肢以恒，常年坚持，动静啊有道，瘦自高。所以强壮者呢，身体好的呢，自以为自己身体好，很少啊运动，所以还有这个原因。另外呢，身体不好的话，饮食啊有度，睡眠呢充足。久病的人在饮食上呢，从来不放纵的，抽烟呐、酗酒啊、不良的习惯呢，自我呀，他就可以呀解除了。对于暴饮暴食啊、大鱼大肉呀，也避而远之。科学的用餐，营养全面，膳食多样化，那么纠正不良的习惯。可是体质好的呢，体壮的呢，自持呢强壮，毫无顾忌，大吃大喝，抽烟酗酒，病重口弱，所以最后啊他自己都没有啊意识到自己啊要爱护自己的身体。第三方面呢，还有一个心理素质好，久病的人呢珍惜生命，善待人生，因为有病啊既来之则安之的话，主动跟疾病做斗争，增强自身对于疾病的一个抵抗力，有助于呢抵抗呢抵御疾病的这个侵袭。身强力壮的呢，对生活往往有特别高的期望值，缺乏呢对挫折的一种心理承受的能力，思想负担重，压力大，忧心忡忡，长寿呢必然呢与之无缘。所以久病的人常有自知之明，深知体弱多病，会注意保养，有与疾病做顽强斗争的一种信念，乐观消极呀、这个情绪没有，积极直面呢自身的健康，所以呢对于自己啊有一种防卫于未然的这个概念。久病的人善于呢精神的养生，心胸开阔，不争强好胜，不做力所不及的事，凡是能够啊心平气和，泰然处置，使得能量啊能够消耗呢就是减少缓慢，细水长流式的能量代谢，这样就使得生命期限呢得以延长。所以说说白了，平时自己能够保养自己的，就是有一些啊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的，年龄大了、体弱多病的，就是 咱们就从啊国外的人寿保险公司啊对于100名的长寿的人做的调查，发现最后长寿的人都是一些体弱多病的人占了大多数，超过60%到70%。所以咱们说注意自己体内的一些情况，就是小病啊咱们也就要啊自己注意。另外呢，咱们对于一些体弱多病的老年人，咱们也有信心啊，可以啊通过保健，通过适当的方法改善我们的健康，让我们同样可以得到一个长寿的结果。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林志，咱们都知道自古至今咱们祖先呢情有独钟，林志中间含有60多种有效成分，林志多糖这个呢能够起到广泛的生物学的一个活性的作用，它就是调节我们体内的免疫系统功能，增强我们机体的这个对于细菌病毒，对于体内的炎症以及我们体内的一些啊病变的细胞的抵抗能力。你首先免疫系统功能啊处在正常，很多的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啊，这90%的这些疾病都是因为跟我们免疫系统功能啊有关系。免疫系统功能差，这些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呢可以表现出来。通过林志多糖的调节，我们免疫系统功能增强，这就是啊使得我们自身对于抵抗疾病的能力就增强了。另外呢，咱们通过林志多糖啊还可以增强我们机体的内缺氧的能力，减少我们体内自由基啊对于我们呢整体的细胞的一个发生的危害。林志可以啊这个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磷脂可以扩张冠状动脉，增加冠状动脉的血流量，改善心肌微循环，增强心肌氧和能量的供给，对心肌缺血缺氧具有一个改善的作用。那么对于一些咱们这个出现的血压、血脂啊、血糖啊都不正常的这些老年朋友来说呢，通过磷脂的有效成分的调节，咱们这些指标啊也能够啊慢慢的就处在一个平稳的状态，而且呢不是它进一步的发展，这就是啊就是它的磷脂的有效成分在体内调节，它降低血液中间胆固醇、脂蛋白、甘油三酯，预防动脉硬化斑块的形成。对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已经形成的，那么有降低动脉壁胆固醇的含量，软化血管，防止进一步的损伤血管，改善局部的微循环，防止血小板的聚集，对于心脑预防心脑血管病啊还是能够起到一个预防的调节的作用。另外呢，就是很多朋友说我都已经出现了心绞疼了，我就是冠心病了，那么这个磷脂啊因为供血供氧充足，使得我们体内大循环、小循环、微循环通畅，这个时候啊又加上你自我意识加强，防止我们这个心脏的进一步的缺血缺氧的发生，减轻啊心前区的闷疼以及紧压感，改善了心悸水肿。所以这样的话呢，通过调节可以改善保护我们呢心脑血管。那么另外呢，咱们对于这个血脂的话呢也是这样，磷脂多糖啊可以降低血清胆固醇，使得低密度脂蛋白下降，降低呢甘油三酯的含量，升高血清中间的高密度脂蛋白，这样的话呢就是明显的使得我们呢脂肪代谢能够在体内呢维持一个正常的代谢。 同时呢还可以灵芝降低血清脂的过氧化物的浓度，也就是啊这样的话呢，促使我们体内的这个自由基呀、能够减少，体内呢发生很多的这个过氧化的反应，都是跟我们的自由基的存在啊有关系。那么我们代谢过程中间，你是避不开的，必然在人体代谢过程中间会产生的自由基。而这个自由基呢，必然是对于我们的任何的组织器官细胞啊是起一个危害作用的，而灵芝是可以调节我们呢这个自由基的这个对于细胞器官组织的危害。所以这样的话呢，通过整体的调节，因为自由基的话呀，生物体产生的这是内源性的一个自由基对于血管的损伤，那么要使得自由基不存在，就要增强我们自己体内的抗氧化的这个能力。那么比如像体内有超氧化物七花酶呀、过氧化酶呀、过氧化氢酶呀、这些的话，本来你自由基多了，这些酶的活性就下降，那么最后造成呢就是对于我们人体的使得这个血管啊受到影响，也就是人体衰老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自己体内的自由基。而我们现在通过灵芝的有效成分，可以使得超氧化物七花酶的活性，那么改善我们这个抗氧化物的这个酶的活性，改善过氧化氢酶的活性。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保护我们呢整体的细胞的正常的代谢，防止脂肪的过氧化，延缓我们细胞的衰老，给您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结果。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